你好，我是景霄。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细数技术研发的注意事项。技术研发一直以来都是各大公司的核心部分之一，其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了产品的质量以及用户对产品的体验。如何建立一套规范健全的开发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。今天我就和你聊聊技术研发的注意事项。第一点，我来说说选择合适的编程语言。比如说我们正在开发一个系统，首先根据具体的需求，我们需要对系统的各个部分选择合适的编程语言。一般来说 Infra 这层我们更偏向于使用 C++， 而纯的服务器端则是以 Python、Java、PHP 等等为主。以搜索引擎为例，文中我画了一个它的简略架构图，你可以点击查看。你可以看到大概的工作流程是，用户在客户端输入一个查询，发送请求到达服务器端，服务器端首先向 NLP Service 发请求，并对请求进行分析，等到拿到各项信号后再向后端发送请求，后端会做特征抽取，利用 ML 模型进行结果的检索排序，最后再把结果返回给服务器端和客户端。这里的 NLP Service 和后端我们都会使用 C++， 因为这部分的处理最为复杂和耗时，都涉及到了特征抽取和 Model Serving， 对延迟的要求极高，只有 C++ 这类语言才能满足需求。而服务器端或者叫中间层，我们则会使用 Python、Java、PHP 等等这些语言，因为这部分并没有特别复杂的处理和对延迟的高需求，主要是以一些业务逻辑为主，并且对程序员来说，使用这种高级语言也更容易上手和调试。第二点是合理使用缓存。缓存在实际工程当中十分重要，那可以想象，如果没了缓存，我们今天所用的绝大多数产品估计都会崩溃。缓存为我们节约了大量的 CPU 容量和延迟。还是以刚刚的搜索引擎系统为例，我们在客户端、服务器端和后端都会设置缓存。在客户端，我们一般会缓存用户的搜索记录，比如当你点击搜索框时，自动弹出的建议关键词的前几个就可以是缓存的结果，这不需要向服务器端发请求，可以直接从客户端下载。而在服务器端，我们也会设置缓存来存储一些搜索结果，这样如果同一个用户多次发送相同的请求，就不需要再向后端请求，直接从缓存里面拿结果就可以了，快速又高效。同样的，后端也需要缓存，比如在 Model Serving 这块，我们通常会有几个小时的缓存，不然每次提供实时的在线服务时，对 CPU 的负荷很大，延迟也会很高。总而言之，如果没了缓存，容易造成很多问题，比如服务器负荷迅速飙升，崩溃的几率大大增加。再比如端对端的延迟迅速飙升，请求超时的概率大大增加。但是不是缓存越多就越好呢？显然也不是。第一，通常来说缓存比较昂贵，所以在使用上我们都会有一个限度，不能无限制索取。第二，缓存不是万能的，过度增加缓存也会损害用户的产品体验。比如搜索结果的检索和排序这两块，那理想情况下肯定是做实时的 Model Serving 最好，因为这样对用户的个性化推荐更准确和实时。之所以会对 model 有几个小时的缓存，更多的是出于性能的考虑。但如果把缓存从几个小时改为几天，显然不合适，无疑会对用户的产品体验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。因此，缓存到底取多久、取多少，往往是用户对产品参与度和性能的一个权衡，需要根据一些具体的分析以及 AB 测试做出决定。此外，健全的日志记录系统也是尤其关键的一点。大型公司的系统往往由成千上万个小系统组合而来，如果发生故障，比如谷歌、Facebook 的某项服务突然宕机了，我们就需要以最快的速度找出原因并做出修复。这靠的是什么呢？靠的正是健全的日志记录系统，使得我们能够方便的分解错误原因，一层一层的追溯，直到找到根源。一般来说，在线上环境当中，我们需要两种类型的日志记录模式。一种是实时 logging， 考虑到服务器的压力，通常会做降采样，比如 log 实际流量的 1%。 这样的好处是可以及时跟踪各项指标，如果有情况立即触发警报，比如某天的中午12点，一位工程师 push 了一段会造成服务器崩溃的代码进入产品，实时 logging 检测到异常发出警报，这时有关人员便会进行排查，如果发现这个代码的 push 时间和警报触发时间一致，就能够最快的恢复，最小化其带来的负面影响。同时，实时 logging 也有利于我们进行各种线上实验。比如 ML 组的 AB 测试常常需要调参，那我们的通常做法就是每隔几个小时查看实时 logging 的 table， 根据各项指标适度调整参数。第二种是每天更新一次的 full logging， 有助于我们统计一些信息进行分析，比如做成仪表板，方便查看每天的各项指标来跟踪进度。此外 full logging 的 table 也常常用于 ML 组的训练数据。那接下来看 profile， 关于 profile， 那之前我们也提到过，在实际开发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功能，能够帮助开发人员详细了解系统的每个部分的效率并加以提高。在线上环境中，我们通常会在许多必要的地方加上 profile 的代码，这样我们就能够知道这段代码的延迟是多少，哪个部分的延迟特别严重等等，然后对症下药。如果没有 profile， 很容易导致开发人员随意增加功能而不进行优化。这样一来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系统会越来越冗余，延迟也会越来越高。因此一个成熟的系统一定会有 profile 的代码，帮助开发人员随时监控内部的各项指标变化。最后来说测试，那这一点我在前面的文章当中也强调过了，测试一定不能少，无论是单元测试、集成测试还是其他，都是保证代码质量、减小 bug 发生概率的一个有效手段。在真正规范的公司或是小组里，开发人员如果新增或改变了一个功能而不是写测试，是过不了代码评审的。因此测试一定要写，尤其是系统复杂了以后，很多工程师都要在上面开发各种不同的新功能，很难保证各个部分不受影响，测试便是一种很好的解决方法。除了日常开发中所写的测试外，在代码 push 到线上之前，最好还要加一层测试。还是以刚刚的搜索引擎系统为例，我所知道的谷歌或者 Facebook 的代码在 push 的过程中都会有专门的 service 去模拟不同的用户发送请求，然后看返回的响应是不是符合要求，如果出错就会阻止代码的 push， 这也就告诉了开发人员他们所写的代码可能存在问题，需要再次检查。关于技术研发的注意事项，我主要强调这些内容。那事实上日常开发工作当中很多的细节都值得特别关注，而对于易错的地方，用系统化的流程去解决不失为一个高效的方案。那么在你的日常工作当中有哪些特别留心的地方值得分享，或者有哪些疑惑的地方想要交流吗？欢迎在留言区。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655。